钱，钻进了船底早有钻呐、 啊。周瑜定计打黄盖，他是一家冤打一家冤挨，日都会散开，除非是与曹操先上个连环计，他是尽当着往下摔呀！战计不开呀！ 早回我在梦里。